成另个人，最后你却又喜欢上一个。 在胸口上，他打来的电话不停在响，你说的朋友关系只是假装，其实你想知道他是否也和你一样，好多的关心不知怎怎么讲，害怕被他当作游戏一场，往往两个人都等着对方，到最后只能沉默收场。原本的简单安全

是注定的缘，今生是否会遇见，一如过往的季节，孤独哽咽，不惧生死的笑脸，浅浅寂寞生爱恋，一封干了的泪线，只为你变现。我好像越过阴晴圆缺，去寻找遗失了的思念。如果你在眼前，我会让你看见。我好像越到天地之间，去追回失去了的信念。哪怕追寻千年，寻找遗失了的思念。如果你在眼前，我会让你看见。 北京时间11:00。